再没有后路能去逃脱，再没有悲哀，没有他山悬索，再没蓝色天空。我突然想到小的时候，想等着长大去追的梦，就怎么活着突然喜悦尽头，却没有遇见真的去做。 再看最后一眼清澈的星空，灿烂火光照下盛夏的烟火，幻想着这万年文明的巅峰，我们的小明星辰永远飘在黑暗宇宙。今天战争谁知道是真是梦，明天过后时间的火节奏。 这一颗星星太高楼，爱一种自由而尽是有，追一种富有却要挥霍所有，天上地表的愁，落叶去制造落叶的球，辐射着覆盖清晨的冬，地球和山川也就装作末日，又何必等到上帝末梢。 谁把鱼儿的鱼换偷窃的偷，难道制造的招是自我的我，终于未来的未点末日